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38集，蛤蟆精。展昭刚想问话，却是听到了一声惨叫，众人都一愣。这声尖叫其中似乎包含了两个声音，也就是说几乎同时有两个人发出了尖叫，其中一个尖一些，声音对展昭他们来说很陌生，是个女人，而另一个则是没那么尖，但声音却是很熟悉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是林业火。小梁子叼着半个荔枝就蹦了起来了。 哇，火鸡被啥吓着了？ 说完，萧良就往外跑，小四子要跟去，公孙一把按住他。此时院子里的众人也都循着叫声跑出去了，公孙才抱着小四子跟去。展昭和白玉堂跑在前面，众人先到了林业火的院子，就看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。只见林业火衣衫凌乱地扑在邹良的身上，邹良则是躺在地上，两人倒是都没事。赵普抱着胳膊蹲在地上瞧着邹良，半晌才开口： 你竟然是下边那个？ 邹良镇定地躺在那里，看着赵普回答： 元帅你常说的，看事情不能看表面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萧良去拽林业火的脖领子： 火鸡你叫什么 啊？蛤蟆精。 林业火像是想起来了，伸手一指房间里，众人面面相觑。蛤蟆精。邹良望了望天，刚才他跑来帮林业火换衣服，将丫鬟撵了出去，不料林业火又把他撵了出去，于是邹良只好在门口等着。突然他就听到林业火一声惨叫，然后门一开，林业火扑了出来，正扑他身上，嘴里喊着有妖怪。展昭和白玉堂跑进房间里看了看，并没发现人。白玉堂站在门口问林业火： 你看到什么了？ 我刚刚换衣服，桌上的烛火突然被吹灭了，我就看到那边的窗户外面趴着一个人，手长脚长，手细脚细，头却很大，像只大蛤蟆。 展昭过去推开窗户，外面没人。 你是不是看错了？ 爷怎么可能看错啊？ 展昭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就注意到了窗台下的泥地上有一个足印。展昭拿出火折子点上照了照，然后微微挑眉。 他没看错。 白玉堂也走了过去，顺着展昭手指的方向看，就看到泥地上有一只长长的脚印，这脚印很大，的确像是青蛙留下的，三个指头中间那个特别长，像是青蛙的后足。这场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展昭从窗台跳了出去，正要顺着足印往前看看，忽然就感觉头顶有什么东西下了，他赶忙往旁边一闪，随后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一块屋顶的瓦片掉下来砸碎在地上。展昭下意识地抬起头看，就见在屋顶上有一只巨大的青蛙。那只青蛙趴在屋檐上，巨大的眼睛圆滚滚地瞪着展昭，诡异的绿色眼珠当中一个方形的黑色瞳孔。展昭就见它张开嘴，突然什么东西弹了出来，是舌头。展昭赶紧闪开，身后矮屋顶上的瓦片被那东西吐出的舌头掀掉了几块。这时房顶上传来了紫影的喊声： 哇，这什么怪物啊？ 小心！ 折影一把将紫影扑倒，那东西直接撞向紫影的方向，随后掠过高空扑到了院子里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走在最后面，回头就看到一只巨大的青蛙，几乎和人一样大，正落在自己前方不到三步远的地方。 小四子捧着脸惊叫了一声，那东西对着公孙就吐出了舌头，赵普一闪身将父子两人挡在了身后。只是那青蛙的舌头还没碰到任何人，小梁子窜了过去，飞起一脚踹向那蛤蟆巨大的脑袋。 别碰我脚！ 随着小梁子这一脚，那大青蛙被整个踢飞了起来，在空中转了几个圈之后，重重摔倒一旁的地上。众人都听得那东西呜一声，萧梁蹦起来，在他白白的肚皮上就是一脚，随后踩踩踩。小四子抱着公孙的脖子看着，公孙也吓够呛，心说这什么，他做神医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呀。 哎，梁子，别弄死了，留条命有用。 小梁子一个劲儿踩，林业火抱着胳膊在一旁看。 你，嘿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这么大的蛤蟆吗？ 你下养的宠物？ 孟青一个劲儿摇头，表示他也没见过。展昭皱眉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表示没见过。这时徐梦瑶跑来了。 翠玲昏倒在门口了。啊，这什么呀？ 别怕， 刚才另外一个尖叫那个是翠玲吗？ 嗯，她昏过去了。 这时有人抬着那个昏倒的姑娘过来，公孙给他上了些药，他才终于苏醒过来，虚弱地哼哼了两声。 翠玲，你怎么了？ 我正在收拾小姐的膝软，没想到一只特别特别大的青蛙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就吓得昏过去了。 众人闻言打了个愣神，林业火和那个叫做翠玲的丫鬟尖叫几乎是同时。难道有两只青蛙？尹卫们上屋顶看了看，四周围静悄悄的，并没什么异物，估计就算有也已经逃走了。孟青让徐梦瑶趁着那丫头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先将人抬下去，别待会儿抬头再看到那只青蛙又吓昏过去。而此时再看那青蛙，四脚朝天都不能动了，萧良还在踩他。 你，嘿，叫你吓唬景儿。 小四子靠在公孙怀里，脸红红的，好感动。 小梁子最好了。 萧梁踩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不动了，蹲在那只青蛙白色的肚皮上，歪着头侧着耳朵，似乎在听什么。 梁子，怎么了？ 萧梁从青蛙肚皮上跳下来，随后伸手一指。 哎，他刚才好像叫了一声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想起来那青蛙刚才被踹翻的时候也闷哼了一声，青蛙会发出这种声音吗？白玉堂这会儿正站在萧梁身边呢，对萧梁摆了摆手，示意他让开一点。小梁子刚往旁边挪了挪，白玉堂突然手起刀落，众人就见寒光一闪，几乎没看到白玉堂出刀，刀却已经入鞘了。 内力增强了，天山派的内劲果然是成倍数在增长的。 一旁孟青显得有些吃惊，他总听人说白玉堂武艺高强，乃是练武奇才，果然不假。孟青暗暗皱眉，之前他听那丫头的形容说白玉堂是贵公子，还听魔宫几个老头念叨白玉堂是天尊的高徒，阴侯都很欣赏他。听传闻白玉堂又是人中龙凤万中无一的美男子，如今见了面果然是样貌气度武功样样都在他之上，更别说白玉堂丰厚的家世以及江湖地位了。孟青心中有些烦躁，他好像根本没有胜算。想到这里，孟青下意识看了看展昭，展昭正跟白玉堂说话呢，一双眼睛里只有白玉堂，根本没有他。孟青有些颓丧，又有些不满，胸中堵着一口气。白玉堂收回刀之后，众人就看到那只青蛙的肚子上出现了一道口子，不过里边却没有血流出来，而是什么黑乎乎的东西正在动。紫影去挑开了肚子皮一看，张大了嘴。 人啊！ 众人此时都只有一个念头，里头的人是假扮成青蛙的呢， 还是被青蛙吞下去的？公孙跟赵普要了把匕首，赵普交给他了。公孙拿着匕首走到了青蛙跟前，随后蹲下，三下五除二将青蛙的全身上下划了好几刀。最后公孙站了起来。 假的，里头有个人，皮子做的倒挺逼真的，还黏糊糊的，不说上次那些僵尸面人，这个还黏糊糊的，比上次那个恶心。 影卫们从青蛙皮子里拽出了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黑衣人来，萧良抱着胳膊还不解呢。 哎呀，这人有毛病吗？干嘛装神弄鬼的把自己打扮成一只青蛙？ 孟青的家人拿来了灯笼，将院子照亮。众人再看那个黑衣人，虽然被打得挺惨，但面容还是能分辨清楚的。 这人你认识吗？ 孟青摇了摇头，表示从来没见过。展昭又看徐梦瑶，徐梦瑶皱着眉也摇了摇头。 喂，为什么扮成青蛙？ 那人不说话，折影掰开他的嘴巴看了看。 不用问了，舌头断了。 能发出声音表示不是哑巴，为什么扮成青蛙吓唬人啊？ 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。 正在众人困惑的时候，徐梦瑶开口说话了。 他可能是为了吓唬我的。 吓唬你？假扮成青蛙吓唬你？ 这不是青蛙，是金蝉。 徐梦瑶指了指那只青蛙的后足，此时众人才注意到，原来那只青蛙只有一条后腿，这可不就是三条腿的金蝉了吗？ 早说你是金蝉嘛，早说就不把你打那么惨了。 这东西该不会就是金顶山的那只赐福金蝉？ 孟青突然有些无语地看着徐梦瑶，徐梦瑶点了点头。 应该是的。 什么金顶山？我怎么没听过？ 就是原本的秃头山。 哦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在常州府近郊的确有一座小山，因为山的两边高中间低，看着像个秃头的人的脑袋，所以得名。 怎么改名叫金顶山了？ 因为金顶教的人在那儿修了一个金顶庙。 金顶庙？还有金顶教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